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王宏伟演唱的《相依相伴的高原》，卞小珍、梁长喜演唱的《西沙我可爱的家乡》，高原红演唱的《刺人拉锁》。 在那美丽富饶的西沙岛上，是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。海水洒满座座岛屿，古老的家乡繁荣兴旺。西沙西沙西沙西沙，祖国的宝岛，我可爱的家乡，祖国的宝岛，我可爱的家乡，我可爱的家乡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将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《青藏高原》，德前茂姆带出的《唐古拉风》，胡松华演唱的《拉网小调》。 是谁留下？ 秀的古墓地，烟雨里纷飞起无数的经幡，无数的彩色情怀永不倦，红娘，趁着今年子生花枝头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祖海演唱的《天竺少女》，黑鸭子带出的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，李琼带出的《山路十八弯》。 雪前风，与多情的陪伴。 珍惜曾经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定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了别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。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站想再活五百年。烟雨映到雪前风，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定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了别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。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。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 还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，吕文珂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李丹阳带出的《桃花水》。 深情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几彩花，那一朵鲜开，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，那一只仙女。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神奇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，那一只仙鹿角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崛起。手中的风筝，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给你好的消息，生我养我的情思，绵绵的 的山林。听见黄河歌，唱啊，哎呀呀呀呀，哎，隔着那层层的白云哦，我闻见江南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将听到八只眼男生四重唱演唱的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，温可铮演唱的《燕子》，彭丽媛演唱的《绣荷包》。 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。

山歌儿动人爱，好似那个春风又不怀疑，错乱风不我要怀疑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冰妈妈》，卢秀梅演唱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，阎维文带出的《父亲对我说》。 千里万里呀、啊。 也走不出您的牵挂。您寄来的信我收到了，你邮来的乡音我听到了。为了病儿子，你耽误了自己的话，为了照顾病的家，你忘了自己的家。啊，不是妈妈生死吗？ 农民唱首歌，他们的司机好辛劳啊，在土里刨生活。住的是泥巴房啊，种的是旱竹萝，秋的是风调雨顺，收的是苦中乐。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云南民歌《迷渡山歌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